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，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呀，妞妞姐姐给大家推荐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白比姆黑耳朵》，这是妞妞姐姐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故事。借着呀，最近给小朋友挑选故事的机会呢，妞妞原本计划在这段时间里重温一下安徒生童话的，但是看来今天必须例外一下了，因为妞妞又见到比姆了。比姆是一只小狗，认识比姆的时候，妞妞还在上小学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妞妞一直把比姆当作狗的代名词。如果妞妞想养狗的话，妞妞就会问爸爸妈妈。妞妞可以养一只比姆吗？有关比姆的故事是爸爸讲给妞妞听的。那是一个晚上，爸爸答应在妞妞临睡前给妞妞讲个故事。爸爸让妞妞闭上眼睛，从书架上抽一本书。我们说好了，抽到哪本就讲哪本。就这样，妞妞为自己创造了认识比姆的机会。但是那天晚上太困了，爸爸的故事刚开了个头，妞妞就睡着了，只记得比姆是一只赛特犬。赛特犬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一身纯黑的毛色，而比姆呢，却偏偏是一身雪白，只有一只耳朵和一条腿是黑的。于是他一生下来就被酷爱纯种赛特犬的主人毫不犹豫地丢弃了。但是当第二天早上，妞妞一醒过来就跑去问爸爸，爸爸爸爸，比姆后来怎么样了？这个时候，爸爸和妞妞自己都知道，妞妞真的喜欢上比姆了。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，爸爸每天晚上都会拿出半个小时来带给妞妞一些有关比姆的消息。妞妞从爸爸那里知道了比姆遇见了一位叫做伊凡的老爷爷，在老爷爷的调教下，比姆学会了用奶瓶喝牛奶，学会了打猎，学会了一只聪明能干的小狗所能学会的许多本事。那是一段真正快乐和幸福的日子，连天气都一直很好。但是有一天，老爷爷的心脏病发作了，他必须去莫斯科接受治疗。但是比姆被留了下来，托付给了邻居照顾。妞妞是不喜欢被独自留在家里的，所以妞妞觉得比姆也不会喜欢。妞妞也不喜欢离开自己的亲人，所以妞妞觉得比姆也不喜欢。那么所以妞妞很肯定地认为比姆一定会很不开心的。第三天晚上，爸爸告诉妞妞，远在莫斯科养病的伊凡爷爷给小比姆来信了，是一张白纸。妞妞当时困惑地问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？小比姆怎么可能看懂吗？爸爸笑了，说，别着急呀，比姆是只狗，而小狗是不认识字的，但是我们的小比姆还是看懂了老爷爷的来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妞妞摇摇头，爸爸接着说，气味呀，这张纸上有老爷爷的气味呀。给小狗的信是不是用来看和读的，而是用来闻的。妞妞不会忘记小比姆看到这封信的场景。小家伙忽然软弱无力地倒在了地板上，挺直了身子，把头枕在那封信上，眼泪就这样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于是这个人与狗通信的画面就这样永远地定格在了妞妞心里。爷爷的信是报平安的呀，好像在说，我还好，你放心啊。可是比姆又怎么能够放心呢？他决定去那个他也不知道在哪儿的莫斯科，去跟生病的老爷爷作伴。路途无疑会是艰险的， 然而艰险并不是因为漫长和崎岖，却是因为这路途上来往着形形色色的人。妞妞记得《狼图腾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，生活在草原上的狗不怕狼，但是却怕拿着猎枪的人。比姆遇到了不少像伊凡爷爷那样善良和友好的人类，比如伊凡爷爷的邻居和他的小孙女确实待他不错，好心的姑娘达莎从恶人的手里救过他，一个女修路工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，建筑工地的一个看料老头还收留过他，小学生托里克为他花费了许多的心血，小牧人阿廖沙一家对他怀有真挚的感情。然而正如阳光和阴影都是太阳给予这个世界的礼物一样，比姆的运气也不可能总是那样好的，上帝拒绝一切人和事的一帆风顺，比姆也不例外。不管他是如何的可爱和动人，社会寄生虫雕婶儿曾多次以不实之词诬陷比姆，灰脸人克里姆为图私利迫害过比姆，诬告他是疯狗，致使有关部门登报缉拿比姆。一个贪财的司机把比姆卖到了很远的农村，一个不务正业心狠手辣的猎人差点一脚要了他的命。在比姆饥肠辘辘刚有了温饱的可能时，托里克的父亲又用骗局再次将他抛进了危机四伏的森林。妞妞一直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可爱的比姆，比姆的存在真的与他们秋毫无犯，这只是一只执着的要回到主人身边去的小狗，他只有这样一个心愿，除此之外心无杂念。比姆也不会明白的，但是比姆知道无论如何他要回到伊凡老人的身边去。该到尾声了，比姆不知道自己继续那样找下去还会遇见多少的雕婶儿，多少的灰脸克里姆，但是他知道只要自己乖乖地待在那个小屋子里，伊凡老人一定会回来找他，而且与他压根不知道莫斯科在哪儿不同的是，伊凡老人清楚地知道如何从莫斯科回到家里来。于是伤痕累累的比姆回家了，但是他等来的不是伊凡老人，却是那位雕婶的再次诬告。检疫站的工人将他当作疯狗抓进了梦罐车里。比姆在车门的缝隙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。他不能离开伊凡老人的家，他要等老人回来。他要摇着尾巴冲上去舔他，老人会给他准备鲜美的牛奶，他们还要一起去打猎呢。我们的比姆不顾一切地用牙去咬，用爪子去挠那闷罐车的铁门，他的嘴唇和牙床被刮得豁开了，他的两只前爪上满是血痕，他终于筋疲力尽了，冲着铁门绝望地不甘心地趴了下去。我们的比姆死了，死在了他四岁那年，死在了伊凡老人回来的前一天，死在了那辆闷罐车上，离他和伊凡老人的家并不远。妞妞哭了，妞妞哭着摇着头说，爸爸骗人。爸爸把妞妞拉到了怀里，没有说话。妞妞记得在这个故事里作者说过这样一段话，那是在比姆走到一片森林里去寻找伊凡老人的时候，这个森林是他们曾经一起打猎的地方。作者这样说，在这种秋色夺人的美好时日，你内心里不由得发出这样一种愿望， 大地上倘无偏见与邪恶是多么好啊。只有真理，只有正直，只有纯洁的良心，以及关于这一切的话语。而这些话语是为了以后要成为成年人的小人们的，是为了那些还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孩子的成年人的。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才写了一个狗遭遇的故事。妞妞很荣幸能在很小的时候看到了比姆的故事，很荣幸能够伴着这样的话语渐渐长大。从认识比姆的那天起，每每看到他，他就是那种奔跑的形象，而一凡老人就在不远的地方张开双臂，那么等着他。再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妞妞给爸爸发信息说又见到比姆了。爸爸回信息说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希望故事的结尾不是那样的，爸爸真的在骗人，那就好了。